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46章， 莫凡干干的一笑，那她丈夫和孩子呢？ 那小孩在大厅看喜羊羊和灰太狼，丈夫在书房，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 两人继续监视了一会儿，这一家子看上去和平常人家没有什么差别，并没有他们之前说的恐怖。那女人还没有洗好吗？莫凡问了一句。这都过去有将近半个小时了，浴室那边还是传来了蓬头的水声。 女人洗澡就是这样啊。 林里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小眉头紧锁了起来。怎么了？莫凡不解地问道。 你记不记得她今天早上说的，她一大早起来给她丈夫洗衣服，发现了有血迹之后就慌慌张张来找我们了。 对啊，这有什么问题吗？ 她化妆了，她在我们那里哭哭啼啼的时候眼睛都哭花了。假如她是一早就发现她丈夫有问题，哪还有心思化妆，更不用说像现在这样饶有兴致地洗澡洗半个多小时了。 玲玲一边说着一边打开监控画面，浴室里一片水雾，莫凡瞪大眼睛去看，可以看到一个身影，光滑肥腻的皮肤隐约可见。莫凡刚以为自己要大饱眼福的时候，顿时头皮发麻，不寒而栗。那哪里是一个正在洗澡的女人呢？分明是挂在那里的一张女人皮。人皮没有血，若不仔细看，简直就像一个干瘪的充气娃娃一样。那散乱的湿漉漉的头发才是最为恐怖的地方。这感觉像是蛇一样把皮给退掉了。木凡惊骇地说道。 哼，果然是这东西。 玲玲眼神锐利，仿佛早就看穿了一切。这到底是什么鬼啊？木凡急忙问道。 那不是鬼，就是活人。等等再给你解释，那个女人不出意外是行凶去了。 玲玲说道。活到老学到老，世间无奇不有啊。莫凡感叹了一句，接着道，她难道不怕她丈夫发现吗？就靠洗澡这么短的时间？ 所以她很可能是在这个小区行凶。 那你能找到她吗？莫凡急忙问道。 不好找，但据我所知，这种东西喜欢吸年轻女人的血，假如是魔法师的话，他的兴趣会更大。我在这里看着那个小孩，你去把那个露出真面目的女人找出来。 玲玲急忙说道。好。莫凡知道这事儿很急，就没再多想。他双手一撑，整个人就那样从楼顶的边沿直接跳了下去。玲玲有些惊讶地看着莫凡，看着莫凡笔直地沿着十几楼的窗户坠下。就在莫凡坠落到了整栋楼房下半段阴影处的时候，莫凡整个人消失在了那昏暗之中，在这夜色下显得格外的灵异。 暗影系。 玲玲张了张小嘴，便没有再说什么。跳楼遁影这一招可是唐月老师教莫凡的，根据楼房不同的光暗差的变化来完成坠落遁影。这个技巧莫凡当然是从比较低矮的楼房练起，不然没有施展好，就印证那句话了，无形装叉最为致命啊。有阴影的地方就是莫凡的移动桥梁，莫凡先落到了地面上，又迅速地通过了遁影钻入到一片幽暗的林子里。记得前一会儿貌似有一对年轻男女到小林子里幽会，这小林子还蛮大的，加上灯光确实比较暗，倒是那家伙行凶的好地方。 别呀，要是有人 年轻女人的销魂声音一下子飘了出来，顿在阴影中的莫凡听了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娘的，光天化日深更半夜到这里乱来，玩刺激也不带这样误导人工作的。这里是公共场所的小林子，你以为是试衣间呢？换作平常，莫凡肯定蹲在旁边细细欣赏，现在哪里还有时间呢？ 粉末， 到物业那里去问问，年龄在20以下，又是魔法师的女子有哪些。 玲玲的声音从蓝牙耳机里传了出来。 好的，莫凡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到了物业，莫凡也不跟物业废话，直接亮出自己青天裂锁的徽章，告诉物业自己是在执行任务。青天裂锁的徽章比警徽都好使，甚至还有不少特权。毕竟这个裂锁的权威性远远超过了只能够抓捕普通犯人的警察局还高出很多。 符合情况的一共有70多户，不过有直接登记是魔法师的大概有6户左右。 物业男子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莫凡。 范墨，哪户离我们监视的最近？ 玲玲询问道。莫凡急忙问道。 金玉阁18楼102，这个是3个明珠学府的女生登记的。那话说啊，这3个女生经常半夜笑闹的，还蛮大声的，被投诉过1-2次。 就是他们，从那个女人的卧室正好可以看到金玉阁的18楼，想来他们3个早就已经是他的猎物了。 玲玲马上说道。 好，我这就过去。 莫凡点了点头。那女人也不知道蜕皮行凶了多久，要不赶紧找到她肯定会出人命的。莫凡迅速杀到了金玉阁，没有足够阴影让他直接遁影到18层，他只好直接坐电梯上去，并且敲响了102屋子的房门。门很快就打开了，打开的是那位齐刘海的姑娘。她一看见莫凡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 帅哥，你不会下了车一直跟着我们吧？ 齐刘海女孩笑盈盈地问道。 谁啊？哇，小童小童，那帅哥来找你了。 红唇的女孩穿着一条小热裤，貌似文胸都没有穿，就高兴地往屋子里面跑。莫凡往屋子里面看了一眼，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难道他们推算错了？那个蜕皮女人的目标不是他们？ 抱歉，我走错了，我还有要紧的事。 莫凡没工夫跟他们在这里瞎扯。莫凡刚要离开，马上听到红唇女孩发出了尖叫声。砰的一下，红唇女孩像被什么给撞飞了一样，身子从其中一个卧室倒飞了出来，身子差点陷入到了走道的墙里。女孩身娇体弱，这一撞直接瘫软了过去，后脑勺都溢出血来了。 楠楠， 齐刘海女孩一脸的愕然，急急忙忙去查看红唇女孩的情况。 别过去，你是什么戏法师？ 莫凡一把抓住了这个齐刘海的女孩。 光系的。 齐刘海女孩颤着微微地回答道。 跟在我后面。 莫凡二话不说杀到了屋子里。莫凡没有去查看红唇女孩的情况，换作是普通人，这样一撞多半是命都没了，这女孩是魔法师，估计还会剩下一口气在。往卧室里看去，莫凡惊然地发现那个曾和自己搭讪的短发女孩被挂在了天花板上，她的双手腕被利器割开了一条口子，动脉的血正顺着白皙的手不停地往下滴落。在下方，一个满身鳞片的女人形态怪物正张开比正常人大了几倍的嘴，还有那长长的舌头，非常享受地等待着天花板上滴落下来的血滑入到她的喉咙。女妖尽管脸上也满是鳞片，依然可以大致认出是曾经去委托过的妇人。然而此时面目狰狞贪婪如妖的她，与之前可怜楚楚的模样简直天差地别，若不是亲眼所见又怎么去相信呢？ 这是什么怪物啊？ 齐刘海女孩已经吓得脸色发白起来了。 此妖怪在老子管辖的地盘行凶。 莫凡心中自有愤怒，这妖怪就是丧心病狂，他不直接杀死那个短发女孩，更不一次性吸走她的血，而是把人活活吊起来，让血从高处慢慢的滴落下来，直到女孩的血液流干。莫凡可以想象到那个短发女孩是有多痛苦，意识还清醒的她又需要承受怎样的恐惧和折磨。 猎犬，我去，你别跑。 莫凡刚要施展出愤怒之拳的时候，那蜕皮女妖一下子跳出了窗户。这里是18楼， 直接跳下去的话，怎么也摔个粉身碎骨啊。莫凡追到了窗前，却骇然地发现那只蜕皮女妖的爪子似乎非常有劲儿，竟然可以直接吸抓在垂直的高墙上。两栋高耸的楼房楼距不算太远，此时这只灵敏的蜕皮女妖就在两栋楼之间来回地攀跳着，看得人一阵毛骨悚然的，偏偏这整个过程连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想来这蜕皮女妖就是这样潜入到短发女孩的屋子里内。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47章， 你赶紧带他们回学校的治疗室。 莫凡朝着齐刘海的女孩说了一句，于是也学着那个蜕皮女妖的样子，在窗头一踩，身子如大鹏展翅一般朝着窗户外高空跳去。莫凡在下坠到了13楼外的时候，身子突然间就融入到了这层的阴影当中，并且站立在了13楼人家的阳台上面，目光锐利地注视着那个已经跳到另外一栋楼的蜕皮女妖。 妈的，这里全是亮的，根本遁不过去啊。 莫凡骂了一句，遁影需要阴影相连才可以顺势移动过去，现在楼与楼之间全是空气，没有明显的光暗差，就算整个夜色是黑影，没有光差就构不成阴影，所以无法直接遁影到那个蜕皮女妖所在的那栋楼。 凡墨，有情况，你快回来。 突然凌厉的声音变得焦虑起来。啊，怎么了？ 莫凡问道。 她丈夫也在蜕皮。 玲玲声音有些惶恐道。 我去，这对夫妇都有问题，那孩子怎么样了？ 所以我让你赶紧回来啊。 莫凡心中一惊，那个丈夫竟然目标就是那个小孩。天哪，丈夫委托猎人保护他家小孩，自己却在夜里袭击孩子，这家人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啊？ 先救人，完成我们的委托，这件事恐怕不太简单。 莫凡没敢再去追那个蜕皮的女妖，而是火急火燎地杀到了那个人的家里。刚到门口，他就听见里边传来孩子的哭闹声，哭得相当厉害，也不知道是看到什么可怕的画面了。 哭，就知道哭，我最烦，最烦的就是你哭。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用听到你这噪耳的哭声了。 男子的声音也从里面传了出来，这声音简直就像是喉咙里塞着粘稠的东西一样，发出的声音相当奇怪，根本就不像是人类的。 凡墨，快，他还没有完全蜕皮成功，等他蜕了皮，小孩就死定了。 玲玲声音焦急地说道。 放心吧，我不会让他得逞的，遁影。 莫凡站在门口，身子竟然缓缓地下沉，宛如遁入到了一滩深水之中，化为了一团黑色的影子。影子开始挪动，从那小小的门缝之中挪了进去。影子进入之后，莫凡又慢慢地从这团影子中升了起来。此刻他已经在屋内，一眼就可以看见大厅中央那个宛如行尸走肉般的丈夫，正在将身上的衣服和皮一块一块地撕掉，皮一边脱落一边被撕开，露出了里面的鳞片，粘稠无比，看上去恶心至极。男子蜕皮已经蜕到了一大半，这个过程中他行动其实并不快，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步履蹒跚，倘若不是这样，小孩肯定已经死了。此时莫凡算是目睹了这种怪物整个蜕变过程了，这画面常人看到估计都得吓昏过去，还好莫凡现在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了，对这种惊悚画面就算觉得恶心，那也会咬着牙把这蜕皮男妖给灭掉的。 雷印， 莫凡快速的凝结星轨，手掌上幻化出了无数道雷电印记，这些印记穿过了大厅，飞向了蜕皮男妖，像是鞭子一样疯狂地抽打着这怪物。 蜕皮男妖的鳞片貌似防御能力很强，莫凡的雷印只是在这家伙表皮上打出了一条条黑色的印痕，并没有完全将其麻痹住，这倒让莫凡有些诡异。 管闲事的东西， 蜕皮男妖发出了奇怪的声音，他转过头颅来，那张脸的皮也终于褪尽了，三角眼凶残地盯着莫凡。他举起了手臂，原本还是人的肩臂突然间膨胀了起来，变得粗壮了好几倍，肌肉更是像岩石一样一块块坚硬无比。 怎么男妖力大无穷，你要小心啊， 玲玲的声音传了过来。莫凡已经沉着脸，身子往后挪动着，猛然间蜕皮男妖将那膨胀的手臂朝着莫凡挥舞过来，这手臂不仅会膨胀，还能够像橡皮泥一样伸长，这哪是拳臂撞来，分明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摇摆。大厅里的那些沙发和家具在这铁球的摇摆下尽数的碎裂开，轰轰隆隆的。还好莫凡早有准备，身子在那铁球壁横扫过来的时候，马上化作了一团影子，顺着墙角的光影差大大的绕躲开了。躲开这个攻击之后，莫凡继续挪动，一直到了没有阴影的地方才显现出自己的身形来。怪物力大无穷，莫凡不敢与之太近，他趁着其收回摆球手臂的时候一个冲刺，跑到了蜕皮男妖的后面，一把抱起了那个正在哭的小男孩。莫凡刚才不敢使用中阶魔法，正是怕误伤这小孩，委托金是一回事，那也不能让这么一个无辜小孩丧命啊。死怪物，今天你莫凡爷爷就替天行道。莫凡迅速地描画着星轨，让这些星轨交错成蕴藏着更加庞大能量的星图。 范莫小心，你要在你后面， 玲玲突然叫了一声。莫凡转过头看去，猛然间发现那大厅橱窗处正趴着一个面目丑陋的妖物，这妖物舌头长长地伸出来，眼睛盯着莫凡和莫凡一个手拧着的小男孩。 真是见了鬼了，夫妻联手啊。 莫凡破口大骂，星图自然不敢再描画了，否则直接被那趴在橱窗上的蜕皮女妖给撕了喉咙了。 你快跑，这两个你不好对付， 玲玲叫道。 你不用担心我， 莫凡回应道。莫凡冷哼一声，此刻他站着的位置并没有什么阴影，天花板那该死的吊灯可谓限制了莫凡的行动。还好前几天从萧院长那里得到了一件铝模具，现在这模具正好派上用场了。 血兽靴， 莫凡心念一动，在放弃了星图之后马上激活了与自己灵魂相连的模具，腿部血色的光芒夺目的闪耀起来，它们并不往外扩散，而是在散发的过程中慢慢的凝实，慢慢的化为了一双特别皮铠制成的靴子，靴子只到莫凡小腿一半的位置，就像凭空出现的战铠一般。血兽靴唤醒之后，莫凡马上感觉到双腿充斥着一股强大的蛮力，好像一脚就能够将这楼层的地板给剁塌一般。玲玲从监控画面中看到莫凡施展出了铝模具，稍稍松了一口气。莫凡也懂得这个道理，就在那只蜕皮女妖朝自己扑过来的时候，莫凡双腿一蹬，整个人跳到了天花板的高度，一手抓住吊灯，一手拧着那小孩。莫凡借助跳动的摆力跳到了厨房位置，两个妖怪并没有善罢甘休，马上狰狞地追了过来。莫凡没有心思在这里和他们战斗，借助血兽靴的速度狂奔到了厨房尽头的洗衣房，一脚踢开了玻璃窗户。莫凡也没有管那么多，拧着小孩的腿就往下面跳去，打算坠落到第六层没有开灯的阳台那里再使用遁影，身体在笔直的下落，旁边是免费坐跳楼机而哭闹的小毛孩，耳边是呼啸的风声。莫凡脸朝上看到那两个怪物愤怒地探出脑袋来，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于是他抽出了一只手，向那两个怪物竖起了一个渐行渐远的中指。 妈，我回房间复习了。 嗯，把灯开亮点，免得伤了眼睛。 莫凡隐约听到六楼处的声音，等他转过脑袋往下看去的时候，顿时心中有亿万个草泥马在龙飞凤舞啊。 原本还黑暗一片的六楼阳台在啪的一声下全都被点亮了起来，那光照耀的整个阳台都是一片通明，没有一点点的光影啊。莫凡已经坠到第十楼了，猛然间发现下方一个阴影都没有，可以想象脸上究竟什么表情。 死孩子，复习个毛线呢，老子要被你害死了。 还真是祸不单行，莫凡发现那两只蜕皮妖怪根本不打算就这样放过莫凡和小孩，竟然也是从窗子里爬了出来，从高处朝着下坠的莫凡就这样扑了过来。硕大的嘴，长长的舌头，莫凡发现这两张贪婪的脸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他们下坠的速度比自己快。莫凡冷冷一笑，就等他们两个跳下来。在屋子里，莫凡不敢轻易使用中阶魔法，猎拳的威力可以将整个楼层都烧起来，甚至波及到别的楼层，可现在正是出手的绝佳时机。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48章 猎拳。 星鬼早已在莫凡的手中捏着，一看到俩怪物扑下来的时候，莫凡迅速地将星鬼交织在了一起，化为了一个完整的火系星图。星图这一次是在莫凡的背后呈现，毕竟他是从高空坠落的，右手猛地握紧，霎时全身烧得通红的火焰迅速地往莫凡的右手腕部位聚集，化为了一个剧烈燃烧的火灼。 美颜， 火焰无比嫣红，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无数朵玫瑰绽放出的焰芒。 眉眼猎拳轰天， 莫凡拳已经彻底燃烧起来了，使出全身的力气，更是一拳笔直的朝着那漆黑的夜空轰去。呼呼呼的，一团剧烈的火焰呈现拳头的形状，正是顺着高楼耸立的方向轰向上方。炙热的眉眼将周围的高楼全都染得通红。拳头挡风，那两只蜕皮妖怪哪里料到莫凡在下坠的过程中完成了火系魔法，此时他们两个已经可以看到那巨大的轰天之拳涌了上来，火浪扑打在他们身上，将他们的表皮鳞片都给烫开了。 哇！ 蜕皮女妖似乎要比蜕皮男妖更有智慧一些，这灵敏的妖怪突然间抓住了旁边同样下坠的男妖。男妖一开始还很费解，大家这样一起被火拳吞没，你抓我有个什么用啊？谁知道蜕皮女妖突然间在蜕皮男妖的背上狠狠的一踩，身躯竟然在下坠的半空中往另外一栋楼的阳台位置弹跳过去。轰隆隆的，烟红色的火焰拳头威力何等惊人，将蜕皮男妖吞没之后，蜕皮男妖的鳞片全都被烧毁了，那膨胀肌肉的身躯也无法完全抵挡得了这种热量的洗礼。蜕皮男妖原本还在下坠，这一拳将他狠狠地轰到了比楼顶还要高的地方，远远看上去就像一道划过光亮的烟花不小心落到了房顶。 好狡猾的东西啊， 莫凡看了一眼趴在另外一栋楼阳台上的蜕皮女妖，不由得冷哼了一声。猎拳在楼顶上空炸开了一团剧烈的火焰，将这一片小区域照耀得如白天一样通明，而这样一个巨大的光源却是投射下了几栋高楼的阴影。借助这片刻间的楼影，莫凡几乎下坠到三楼的时候才施展开了遁影，身躯融入到影子里，又迅速挪动到了楼影投射到地面小广场的位置。莫凡将拧着的小孩放在地上，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他娘的，还好自己机智无双，不然就被那个吃饱了撑着去复习开灯的小鬼给害得粉身碎骨了。 凡墨，你没事吧？ 玲玲的声音从蓝牙耳机里传来。 没事，小孩他也他晕死过去了。 莫凡看了一眼旁边发白眼晕过去的小鬼，有些尴尬地回应道。 你把蜕皮男妖轰到我这里来了。 玲玲有些不满地说道。 这个我也控制不了， 不过我的猎拳威力比普通的中阶魔法还强一倍多。那只男妖吃了一个满满的轰天猎拳，就算没死也残废了。莫凡说道。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 玲玲夸赞道。屋顶上，玲玲一边检查着那个被烧得遍体焦黑的蜕皮男妖尸体，一边和莫凡保持通话。之前爷爷说这个范莫挺厉害的，玲玲还以为爷爷是在糊弄自己，就是不想让自己去碰危险的事情，故意安排一个普普通通的家伙让自己在这魔都里小打小闹。没有想到的是，这家伙实力相当强，更持有零级的火种，这个年纪拥有这样的实力相当难得了。况且玲玲清楚地记得，莫凡还是用过雷系的魔法，一个中阶的魔法师却施展出了三系魔法，真是闻所未闻呢。怎么样？莫凡回到了楼顶，询问起那个焦黑尸体的情况。 你自己看。 玲玲看似年纪小，胆子却非常大，面对那么一个烧焦的尸体，竟然没有一点反应。 莫凡向那具尸体看去，正觉得疑惑的时候，那具黑的尸体外皮突然间皲裂开了，先是从背部，再缓缓地蔓延到了头部和腿部，这看上去非要形容的话，就有点像烤焦的地瓜，正自己皲裂开外层的黑皮。莫凡稍稍提高了警惕，暗暗担心这怪物会不会又蜕掉一层皮再袭击呢？不过当莫凡发现那层焦黑的皮褪去之后，竟然慢慢地露出了活人的皮肤时，更觉得不可思议了。黑皮剥落的速度越来越快，里面一个赤身裸体沾着无数体液的男人像新生婴儿一样瘫软地滚了出来。他像是被窒息了很久，爬出来之后便拼命地呼吸着，看上去相当痛苦。这莫凡看得呆住了，爬出来的这个赤身男子分明就是那个丈夫啊。天哪，这到底怎么回事？蜕皮变成恐怖的男妖，男妖死了之后竟然再蜕皮恢复成了人身，这家伙到底是人还是妖啊？ 救我。 男子好像承受了巨大的折磨，整个人虚弱的在地上趴着，玲玲站在那里不为所动，莫凡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叫救护车，他是人，别让他死了。 终于玲玲开口道。丫头，你确定？ 他是委托人，死了我们另外20万就没了。 玲玲银牙一咬，很坚定地说道。莫凡真是被这小姑娘雷得外焦里嫩的，要不是身材和长相分明是一个萝莉，莫凡都怀疑自己这搭档就是一个成熟冷女。好吧，包老头说的也对，玲玲这姑娘心智远非常人。蜕皮女妖应该也是受了灼烧伤，仓皇地逃到了其他地方，要追恐怕是追不到了。男子被送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并没有从他身上查出任何异样，只是表明男子身体相当虚弱，有严重的失血迹象。莫凡和玲玲守在了医院，一直到了天亮，发现那名男子没有任何其他异常状况之后才离开。 你确定他不会再蜕皮吗？ 走出医院的时候，莫凡忍不住说道。 放心，虽然我还无法查清楚这是什么妖物，但可以肯定在白天这东西不会跑出来的。 玲玲说道。 它到底是什么，人类还是妖魔呢？ 莫凡心中还是充满着疑虑，要说他们是妖魔，此时在医院躺着的男人和人类没有任何区别，要说他们是人类，自己又亲眼目睹了他们蜕掉的人皮化身为行凶的怪物。 我得回去查查，不过我们这个委托算是完成了，剩下琐碎的事情交给城市猎妖队吧。 玲玲说道。听玲玲那语气，城市猎妖队好像是他的部下们一样，这让莫凡不由感叹，猎人大师的称谓确实有一定的权力。 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学校了，这个小孩城市猎妖队会接管是吧？ 莫凡看了一眼旁边还在吮吸着手指的小屁孩，这小孩估计是怕了莫凡，以为他又要带着自己做免费的跳楼机，眼泪汪汪地看着莫凡。 你先回学校吧，这个男人把委托金打过来的时候会把一半佣金转给你的。 玲玲也不多说，明明一副萌的都可以捏出水来的可爱模样，却要推了推厚厚的黑框眼镜，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一大早莫凡才回到学校， 累得半死的他倒头就睡下了，浑然没有把昨晚和那丑陋妖魔战斗的事儿当一回事儿。以前要是碰到这种妖魔鬼怪，莫凡多半要失眠一阵子的。在博城猎妖队一段时间之后，又经历了博城那样的大灾难，这种事情在莫凡看来已经构不成什么影响了。一觉醒来天都黑了，要不是肚子咕咕叫的厉害，莫凡觉得自己还会继续睡下去的。赶紧爬起床，莫凡跑到了食堂。食堂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偌大的食堂灯光冷清，唯有莫凡一个人坐在一处狼吞虎咽着。 吃饱的感觉可真好。 打了一个大大的饱嗝，莫凡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食堂。青天猎锁果然效率极高，刚回到宿舍的时候，莫凡就收到了15万元的转账信息。这可是实打实的钱呐，莫凡还有些小激动了起来。虽然离千万这个级别有不小的距离，可自己总算有了一个最直观的经济来源了。相信慢慢凑，总能够攒钱买一个零级的雷种，那样自己的实力又可以得到一次大幅度的提升。之后的几天，莫凡都没有接到玲玲的信息了。莫凡并没有去追究太多，只是安安心心地修炼着。暗影系的星辰已经出现明显的变化了，外面一层包裹着如同黑色蚕丝一样的光晕。莫凡清楚地记得，自己火系和雷系即将突破到中阶的时候，星辰周围也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有一种要磨光作茧的架势。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49章。好家伙，今晚就把你破了。莫凡心中一喜，看来自己的暗影系星辰也终于到了临界点，要冲破小小的星辰束缚，扩展开属于自己的另一片天地。 小泥鳅，看你的了。 莫凡难得将小泥鳅坠从胸口处提了起来，往这坠子上亲了一口，寻求祝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定好，莫凡进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开始冲击自己的暗影系修为堤坝。有了前一次的经验，莫凡现在更懂得什么叫做厚积薄发，什么叫做一鼓作气。莫凡没有像之前那样去浪费自己一丝丝的精神力，而是先做一次正常的明修，让自己的状态达到最好，也不做任何的尝试。尝试只是在浪费自己的精神力，魔法师的精神力是有限的，在冲击自己修为屏障的时候，即便是浪费了一点，也可能导致失败。在莫凡的精神世界里，就好像出现了一次大退潮般，沙滩露出以往被海水常年覆盖的海坡也裸露了出来，一眼望去竟然是一片泥泞的陆地，就宛如海水彻底从这里撤走了。一次大海啸的到来，必定伴随着一次不寻常的退潮。退潮并非是海水的撤退，而是下一次巨大袭击的前兆。莫凡此时就是在蓄力，在酝酿，他将自己的意念化为一次汹涌澎湃的海啸，要一次性冲前方的修为堤坝，要霸占更多的大地。 来吧，给我冲破它。 莫凡内心一阵的嘶吼，霎时所有的精神力化为了一股蓄谋已久的滔天巨浪，没有丝毫保留地朝着束缚着自己修为的绝堤冲去。意念气势滔滔，汹涌澎湃。本身莫凡作为中阶魔法师，其意念就比当初强大太多了，这一次他更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一鼓作气正是冲破星辰的最佳方式。至少莫凡觉得自己不能对暗影系星辰太过温柔。果然，暗影系星辰一开始还出现了一丝反抗，反馈回一股精神反噬来。问题是莫凡怎么会不知道这精神反噬会袭来？想当初在自己意念还远没有这么强大的时候，他都咬着牙挺过来了，现在这种精神反噬袭来又有何惧？莫凡现在已经拥有整整两个星云了，一个星辰的精神反噬构不成真正的威胁。 稍稍坚持一会儿，莫凡凭借着自己一鼓作气的强势姿态，马上轰得暗影系的星辰堤坝摇摇欲坠，缠绕在星辰周围的光茧正在破裂开。破裂之时，也可以明显感觉到新的暗影气息化为了渴望获得更多地盘的猛兽，疯狂地将周围的一切给吞噬，并且凝聚成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小小的尘埃之地已经无法容纳得了化茧而生的新的暗影系能量，它们扩散，它们旋转，它们盘踞，快速地化为了一团影团星云，如同一朵娇艳的黑玫瑰绽放在浩瀚的精神宇宙之中。暗影星云，好样的，我又有一系到达了中阶的水准。莫凡自然欣喜，多一个冲破初阶就多一个中阶技能啊。虽然要完整地描画出暗影系的星图还需要一段时间，但莫凡手上可还有亲爱的唐月老师送给自己的暗影系星图之书，一共三张星图之书，这就意味着莫凡突破到了中阶暗影系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暗影系的中阶魔法了。火刺、猎拳、雷印、霹雳、盾影、巨影钉、次元召唤，现在自己是一个拥有整整七个技能的男人，谁能挡我大莫凡？看来战斗确实很重要，我之前花了那么多时间都没有让暗影系星辰触摸到突破的坎，和那两个妖怪打了一番之后马上就到了星云级别。莫凡自言自语着，埋头苦修终究没有在生死关头来突破自己潜能来的奏效，莫凡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多去战斗了。回到了宿舍，莫凡发现自己的两个舍友都在，这倒有些少见。往常赵满言一定会去约妹子的，漫漫长夜总不能依靠自己强大的右手来度过吧，而张平谷总是到处鬼混，他是一个自来熟，自己宿舍没人无聊，他多半会跑到别的宿舍去听八卦。 莫凡，你要是再不出现我们都要报警了。 张平谷看到莫凡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报什么警啊，我在闭关修炼。 莫凡不解地说道。 是这样的。 张平谷显然又要说他最近听来的八卦了。 得了，别搞得人心惶惶的，修你的炼去。 赵满言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张平谷讪讪一笑，只好闭上了嘴巴。莫凡也不懂这俩家伙在搞什么，正要到上面去休息一番的时候，手机突然间响了。 蓝墨， 小青音一下子就传了过来，听上去就有几分可爱的味道。 小丫头，干嘛呀？ 我从那个女主人退掉的皮上取了一些血样回去研究，并且以她的血做了一个类似追踪器的东西。 玲玲对莫凡说道。 这东西你也会做？ 莫凡倒是没想到这小丫头骗子多才多艺呀。 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你。那个男主人说了，只要我们能把他的女人给救回来，就付我们100万的委托金，钱还是先付的。 100万？ 莫凡整个人都听傻了，那个男人出手也太阔气了吧。不过想想也是啊，现在关系到他们一家子的性命了，估计再多的钱也愿意给，命没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在学校吗？我在这附近，我去找你吧。 玲玲说道。 好。 莫凡和玲玲在宿舍楼下会合，玲玲貌似也常到这明珠学府来，对这里非常熟悉的样子。莫凡请小丫头到旁边的奶茶店给她买了一杯草莓奶茶。 你可能不喝这种东西。 莫凡忽然间意识到玲玲心智堪比熟女，递给丫头奶茶的时候又收了回来。 谁说的？ 玲玲一下子就抢了过去，吸管插上去之后就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那小嘴嘟嘟的可爱至极。可能玲玲自己都意识到迷恋奶茶的样子很不淑女，于是转移了话题道。 怎么感觉今天学校人很少啊？ 放长假了，回家的回家，去玩的去玩，老师们好像也不在吧。 哦，先不说那些了，给你看，这是我做的。 玲玲将自己的平板电脑给拿了出来，放在莫凡面前。 是什么？莫凡看着平板电脑中出现的一个电子图，满脸疑惑地说道。 魔都的电子地图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电子地图哦，只要我接入那个女主人妖怪的血液数据，那么这个电子地图就会马上显示出含着血液的那个女主人的位置，无论她躲到哪个街区，还是跳入到如同迷宫一样的魔都下水道，都能够马上捕捉到她的位置。 玲玲小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这个时候的她和一个小女孩炫耀自己新裙子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你可真厉害，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都会做呀。莫凡发自内心的赞叹道。 当然，我可是猎人大师，战斗方面我不擅长，这种事情没有人比我更在行了。 玲玲笑得跟花儿一样。那我们开始追踪吧。100万呢，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莫凡有些兴奋地说道。钱钱钱，莫凡现在相当缺钱，虽然这次委托难度挺大的，但为了这100万。玲玲点了点头，她手上多出了一个类似于 U 盘一样的东西，将它接入到电脑里，很快平板电脑上那张电子地图就出现了反应，看上去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激活了一般。莫凡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子地图，等待着玲玲说的血色红点的出现。血色红点出现在电子地图什么地方，就意味着携带着这种血液的那个女人就在该位置。趁着等待的机会，莫凡询问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怪物啊？为什么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妖怪的？ 严格来说他们应该是人，想来是被某种特殊的寄生妖魔给寄生了，白天他们会跟正常人一样没有区别，可到了夜里，那些寄生在他们体内的妖魔需要汲取养分，于是霸占了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失去理智，开始四处行凶，获得他们所要的养分。 玲玲说道。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50章。难怪呢，那我当初一拳几乎把那男妖打死了，结果蜕皮变回成了正常人，是不是只要把那个变妖的时候怪物给杀了，人就会恢复正常呢？莫凡询问道。 嗯，确实是这样，我让猎妖队的人观察那个男主人，这段时间到了夜里也没见他再蜕皮去害人了。哎，好像起作用了，我们看看那个跑掉的蜕皮女妖躲哪去了。 玲玲说道。莫凡也低下头去看那个所谓的红点。黑点是什么？ 我们在的位置。哎，有红点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玲玲满脸惊讶地看着电子地图。莫凡也愣了一下，看得有些不明所以。电子地图上出现了很多红点，这些红点也就离附近不会太远的样子。玲玲，你这仪器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不是说追踪那个蜕皮女妖的吗？怎么出现了这么多红点啊？哎，你可别告诉我这蜕皮女妖还有分身的本领啊。莫凡忍住笑道。玲玲也看得有些莫名其妙，有那么一瞬间她也觉得是自己仪器出了问题吗？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红点出现呢？ 嗯，不可能的呀，我这个仪器是不会出错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些红点多的都快组成一个红斑了。莫凡说着说着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竟然不由自主地冒起了冷汗。假如这仪器没有坏呢？这是不是意味着，玲玲，你快告诉我，这寄生妖怪有没有可能像传染病一样传播？莫凡没敢再开玩笑，而是很严肃地问道。玲玲也愣住了，寄生妖魔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潜伏，可以传染呢，就像病毒会传递感染一样。事实上一些寄生类妖魔还确实拥有传染的这个本领，只是这种拥有传染能力的寄生类妖魔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你等等，我问一个人。 玲玲此时也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急忙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莫凡坐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玲玲将自己遇到蜕皮男妖和蜕皮女妖的情况告诉给了电话那头的人。 他问你，那个蜕皮女妖是不是有喝血的习性？ 玲玲询问莫凡道。 有，我追到蜕皮女妖袭击的那屋子里的时候，她将其中一个女孩吊在天花板上，并且自己躺在下面等女孩的血滴到她的嘴里。 莫凡说道。玲玲马上转述过去，没过几秒，莫凡就发现玲玲的脸色变了，那双眼睛露出了一丝慌张和不知所措。电话挂断了，玲玲神情怪异地盯着平板电脑上那些亮着的红点儿， 红点儿好像在增加。 莫凡沉着声音说道。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这些红点就在我们周围，难道说那些东西整片不在？ 玲玲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以她猎人大师的经历，恐怕也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拥有传染能力的寄生妖魔，那简直就是瘟疫啊。 哇，难道说蜕皮女妖不直接杀死那个短发女孩，其实就是为了继续寄生吗？ 莫凡骇然地说道。莫凡清楚地记得，当时蜕皮女妖正在慢慢地饮血，事实上女妖完全有的是机会将短发女孩给杀死。 她一定是先将自己的寄生血注入到那个女孩的身体里，然后再将她吊起来，放掉原本属于女孩自己的血。 玲玲说道。 那个女孩被寄生，也将在半夜蜕皮成怪物的话，那么这个学校…… 莫凡看着电子图上一个个的红点儿，顿时感到浑身浸泡在冰水之中一样，骨头都有些发颤了。 这个学校被寄生了，那个短发女孩并没有死，并且很有可能和那个蜕皮男妖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更不知道到了夜里他会蜕掉身上的皮去吸取养分。天哪，学校里有的是这种寄生妖魔所需的养料啊。仪器没有坏，他非常准确地追踪到了携带血液的女妖，只是经过了那个短发女孩，携带这种血液的女妖变得这么密密麻麻。 莫凡和玲玲两个人相互对视着，从对方的眼睛里他们可以看到对方同样难以置信的神情。 咱莫，天已经黑了。 玲玲看了一眼这个幽静的校园，又看了一眼漆黑的天幕。 啊，我知道。 莫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得马上通知猎者联盟的人。哎，奇怪，这些红点怎么好像都往一个地方去了？ 玲玲说道。 虽然是放假，但今晚体育馆好像有一个偶像明星的演唱会要排练，很多人都去看了。 莫凡听张平谷说过这件事儿。 他们应该还没有蜕皮行动。不行，等到猎者联盟的人赶到，整个体育馆就成那些怪物的食堂了，而且用不了多久，那里将全是那些东西，事情会更加不可收拾的。 玲玲说道。 而且猎者联盟的人恐怕也分不清哪些是被寄生的，哪些是正常的。 莫凡说道。学校今天是大放假，老师们在的并不多，学生虽然也走了大半，但少说也有七八千的人去看那位偶像明星的演唱会排演了。体育馆非常大，里面走道、楼道和房间复杂的跟一个小室内迷宫似的，最里面的演艺场馆算是最空旷之处。可问题是，里面有那么多学生，落单的绝对不会是少数啊。 演唱会排演开始有一会儿了，红点一直在增加，他们发展同类的速度就像病毒传染一样，好快啊。 玲玲盯着平板电脑，就眼睁睁地看着红点的数量在增加着。 有没有什么办法抑制他们蜕皮变成妖？我总不可能对携带了妖血的正常人下手啊。 莫凡急忙问道。 姐姐告诉我，那些妖血很可能寄生在人的拇指处，所以将那些没有蜕皮但带了血的正常人拇指部位割开一个口子就没事了，但那些已经蜕皮变妖的就必须将妖杀死，就可以像那个男主人一样恢复正常了。 玲玲说道。我知道了，你现在马上联络猎者联盟和学校的老师们， 让他们赶紧加派人手。我先到体育馆去，你远程指示我，告诉我哪些是携带了血液的。莫凡焦急地说道。 嗯，你自己也小心，那些寄生妖很危险的，你别死了。 玲玲关心地问道。你又不是没见过我的本事，不说了，多浪费一点时间就会多一个寄生妖怪的。莫凡说道。莫凡借助周围的阴影迅速地遁入到黑暗之中，并且急速地朝着正在排演演唱会的体育馆冲去。他妈的，一个明星排演而已，你们去那么多人看干嘛？真他妈给老子添麻烦。莫凡一边狂驰一边骂道。体育馆还算有一段距离，莫凡花了有三分多钟才抵达。到了体育馆，莫凡发现外面已经空无一人了，多半是都进去到里面看表演了。玲玲有些气恼地说道。 正常，你一个小萝莉的话谁会信？猎者联盟那边通知了吗？ 通知了，有一位比我称谓还高的猎人已经去联系校方了。 玲玲说道。那就好。 伐木伐木，出口处就有一个。 玲玲的声音忽然猝急了起来。莫凡已经跑到了通道入口，前方是一个很宽敞的小展示台，上面正有那位长相甜美可爱的女明星大海报。可能是排演的缘故，这里灯没有全都亮起来，前方看上去漆黑漆黑的。 告诉我距离和方向。 莫凡压低着声音跟玲玲说。 往前走十米。 没有啊，这里什么都没有。 黑点和红点重叠了，你还没有看见他吗？ 玲玲非常紧张地说道。 没啊，我去，他趴在上面。 校外捧着平板电脑的玲玲心脏扑通地跳了起来，她现在也不知道莫凡怎么样了，能够听见的只有一片打斗声的嘈杂。莫凡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睛注视着那只朝着自己龇牙咧嘴的女妖。这个女妖同样身上覆盖着鳞片，这些鳞片呈现青黄色，和莫凡之前见到的青色鳞片倒有一些不太相同。还好自己达到了中阶魔法师，拥有的感知能力会比以前强很多，否则刚才被这家伙直接从上面扑下来，小命多半就没有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